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北京时间 APP， 然后在视频上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或者是说近期有出行的计划，关于吃喝玩乐这些资讯呢，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是的，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当中，有很多优秀的嘉宾。 嗯， 因为这些优秀的嘉宾，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经常在电视上出现， 哎， 比如说像牛老师啊， 对，比如说像这个还有 想不起来就算了啊然后再比如说他们都是兢兢业业做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事情， 对， 而且真的是笔耕不辍，出了很多自己的精品作品， 比如说牛老师啊， 嗯， 对吧 哎， 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介绍的时候，对面坐着的这两位眼巴巴的然后看着我们，并且不由自主的嘴角向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听了半天就是没有他们两个的名字 不当然会有他们。你比如说咱们归拢一下我们的这些嘉宾，真的是很优秀、嗯、你比如说像我们上周五那位嘉宾庆， 嗯， 他有自己的专注， 哎， 就是他怎么样从一个贪玩的孩子最后变成了一个在国外参加厨师大赛获得奖项的一个怎么说呢，行业当中的能手吧。 嗯，再比如说我们介绍葡萄酒的美女黄山， 是的， 对吧，自己呢就是对于葡萄酒可以说特别的执着，然后考了很多的这个执照，同时自己呢也出了关于葡萄酒的书。 是，我老戏称为他出那本小说叫像风一样的女人当然这个书名不是这个。然后再其次比如说像我们每周二的固定嘉宾， 对，夏明， 嗯夏明因为过节没喝茶，所以这两天病倒了。 哎呀，看多重要！当然，刚才是玩笑话。像我们每周二的嘉宾杨多杰， 是的，多杰也出了，应该是不止一本书吧？多杰， 哎，是这个去年一本，今年一本，这都是比较近的。 是的，是的。嗯、然后再比如说，像我们周一一般的固定嘉宾，我们的博士杨元博士、 哎， 他也出了自己的作品， 真厉害， 是， 对吧？来，这个杨元，你最近的新作是叫做、嗯、 叫会玩。 不都说改成一玩 一玩一世界，哎呀到底是会玩是一玩一世界 来来来，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对，当然现在可以再加一个后缀，就是畅销书作家、 啊、是终于喊了千呼万唤使出来， 是的， 是吧， 是的。 然后所以今天特意请了杜老师来说这本书。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说了千呼万唤使出来？ 哦， 然后所以请他来帮 我，就他帮你写的？ 不是，没有，因为我们俩都是学史出身的， 哦， 所以呢，对这个又是对北京史都比较了解。 好的， 对对对，就是以示尊重，所以把他请过来帮助你说。 嗯， 但是他出书时候可没请你啊。 他那个领域我不了解啊。 不过没关系啊。 哎，没，不对不对，姐，上次 叫谁呢？ 啊，婶儿。婶儿是这样，上次我们俩说他那个72个尘封秘境的时候，就是我们俩、 啊、 你主持的 啊，有你啊，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拦你一句 啊， 是75个 啊，怎么75个吗？ 哎，对对 啊、哦，不是72变， 72变、 哦哎。你说的那是《西游记》的事儿 啊。 来，再有一位是茶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儿个我给你们俩定位了一下，嗯、就是这个杨元呢是捧逗哏的，然后多杰呢是捧哏的， 嗯， 然后在这个歌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啊， 就艺术角度来说呢， 啊， 那个多杰属于帮唱选手，啊，可以这样理解吧？ 啊，嗯， 其实不对， 和声是吗？ 不是 啊，我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个杨老师出新书呢， 嗯，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嗯，啊，这，嗯，后边这句子这么顺呢，啊，就是个好 事，敬 天敬地， 嗯， 哎。啊，敬他吧， 啊， 是个好事儿。那么他请我来什么目的呢？ 啊， 就是把他那个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话， 哎，对喽， 借着我的嘴给说出来。 哎，他是那个捧， 逗哏的， 就是自己夸自己，这不是不合适吗？ 对啊， 哎，就让我来批评他一下。 那你们俩今天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我们不会给你们俩互相夸的时间的哈。 是的， 我们上来之后呢，我们会结合着杨元的这本书 啊， 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北京人的这个生活态度。 嗯， 在座的四位里头，应该我不属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嗯 嗯， 我妈妈属于，但是我不属于。嗯、你们仨应该都是了吧？ 是， 对， 是是是。 哎，来来，先说说你们，就是如果让你们来形容北京人的生活态度的话， 嗯， 一个词儿，先从多杰多宝宝， 乐， 啊乐， 哎乐， 嗯。 乐你也可以理解为欢乐，你也可以理解为享乐，你也可以理解为乐趣，你也可以理解为乐观。 嗯， 哎，都是从这个字儿引发开来，我觉得这个乐字形容它准确。 嗯， 花花 闲 怎么着还齁啊？ 啊不不不，就是闲在的闲、 哦、 就是因为大家平时生活都很忙， 嗯， 但是在忙里偷闲， 你闲心特别重， 是的，是来做的这些事儿，最后反而变成了一个玩家，不容易哦。 嗯， 杨元， 那你看我这个最近刻了一方闲章，叫这个学以致玩。你就是玩是一个特别不正经的事儿， 嗯， 但是学是特别正经的事儿， 但是能从玩中最后总结出一些门道来， 而且好多学问的东西发挥在玩身上， 是的， 让玩本身成为一种文化提炼， 是的， 嗯，所以你看，我们叫吃喝玩乐， 对对对对，今天突出的是玩， 对，不了解的人以为这档节目、嗯、对吧？教教人吃喝，这有什么可教的呢？有什么可说的？嗯、你看，我们蕴含着文化， 对对， 最后落这儿了，知道吗？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今儿就说的是玩， 嗯， 那我们要看看北京人都玩什么呀？ 玩的挺多的，我觉得你要广义上来说，什么都可以玩， 嗯， 是吧？你就是，看俩土鳖打架都算玩，是吧？小时候可能都看过。 土鳖打架我没看过， 我看过斗蛐蛐儿， 蛐蛐儿 啊，蛐蛐儿 啊， 我说的什么呀？ 蛐蛐 蛐蛐儿， 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这个确实很练嘴，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嗯、 这样吧，就是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嗯、 你在这个书当中一共有多少章？ 多少章是吧？ 多少章？ 一共三章， 一共三大章， 三大章，把每个类别呢归了归， 嗯， 差不多有第一章叫票戏赏曲， 哦， 玩票嘛，票友，这绝对是北京， 对对对， 北京 特有 的，特有 的， 而且呢是从北京发源，铺向全国甚至海外， 是的， 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第二是花鸟鱼虫。 花鸟鱼虫 不是北京独有的、 嗯、 但是北京很兴盛， 是 特别是从明清两代古都之后，这个对这个花鸟鱼虫这个热爱，而且这个玩的这个精啊，那就别提了、嗯、 好， 嗯，第三是这个岁时游乐，岁时就是四季，对不对？一年这个时令嘛，这个北京是比较突出的，因为什么呢？是 四季 分 明， 嗯，哎，这真奇，这个四季分明，所以每个季节它特点就不一样，所以呢玩的东西也不一样，嗯，而且呢还掺杂一些民俗啊，这个生活上的很多小情趣啊在里头，包括很多咱们更传统的一些传统文化， 嗯， 根据它再通过这个四季再发挥出来的东西， 就是每个季节玩的东西不一样，对吧？ 是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 来来来，你看你这么有感触的样子， 你比如 说。 到了秋天，你知道主要玩什么？ 放风筝，又叫纸鸢。 对，那我们斗蛐蛐。 哦，真的吗？ 秋天吗？ 为什么秋天 要玩虫吗？ 嗯， 哦， 因为那时候它叫，你就能从它的叫声当中分辨出这是蛐蛐还是北京人俗称的劳咪，然后你就能去逮完了以后去斗，然后再到冬天关于虫也可以继续啊，比如说。冬天过冬的鸣虫，拿葫芦里放着插嘎吱窝里。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打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就在嘎吱窝里放一个。哎，这一路小虫叫着，哎，我觉得那种生活还挺惬意的。虽然他平时工作很辛苦，但是虫陪着他，哎，就那种感觉，语言解释不通。 就像那个《燕京碎石记》那富察敦虫，就说这个冬日里揣着这样的小虫，可悲可喜。其实他感受的是什么呀？是那种夏在冬天万物肃寂的时候，听那个夏天时候那个万物的生机， 嗯， 然后呢，它是那么一种反季节的，而且追求田园生活的那种感受啊、 嗯嗯。而且在这个当中，应该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吧？ 就是生命的气息嘛，啊、 嗯，因为一般就一季嘛， 嗯， 他过完这季就走了， 嗯，你就北京人干这事儿，是不是反季节 培育，对吧？你别的地儿真没这闲心啊！这他是你想这个卵，它是之前冻住埋住，然后到第二年，然后再重新到入冬之前开始孵化。 嗯， 而且呢，这个虫孵化的时候很麻烦，专门要有一间屋子过去叫粪房，叫粪虫。这个给它高温高湿，然后这个在这屋子里头培育出夏天那种它那个生存环境。 嗯， 这就跟多宝宝他们做茶很像。 啊，对对对， 是吧？得讲究湿度和温度。 哎，温湿度的讲究把控，它就要求这人啊，他心思得细。 对， 嗯， 心细如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就是你得有时间。 哎，它不是一个大条的事儿，它相对来讲，它要是一个比较落实到细处， 对， 落实到细节，那要求的是什么呀？是时间，还有一点良好的心态。 嗯， 哎，你着急不行，你急于求成也不行。 对， 所以说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是， 嗯， 没关系啊，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好吧？ 好， 因为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说把多宝宝请来跟他一块儿聊他这本新书会玩，是因为什么什么？我个人认为倒不全是， 嗯， 因为他们俩呢，第一呢，现在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可能都是研究历史， 对， 但只不过研究的方向不太一样， 嗯， 但是呢，再其次，他们出书呢，基本上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对， 而这些大量的资料可能都是以史实为一个基本点。 对 吧？ 对对， 像多杰他出的那个《茶经新解》，也是通过翻阅了很多的资料，最后才能出。那你这个呢？ 我这也是啊，这必须啊，这是一个我们这行业规范。就是我从入手开始研究北京史，大概是从2007年。 哦，十年。 十年，今年初，那我写完稿是去年，那么就是说大概是。整十年的时间都接触这些东西，一直反复的看，对这些里头东西，有的说实在，我觉得都不是查，就是知道从哪儿拿过来，然后一翻开一抄下来，然后就写在上的就完了。 嗯 啊，这都不是查的问题， 那叫考证，不是一抄， 不是 抄下来。 考证是你得前后对比，然后左右对比，互相对比，这是考证一过程。但是你那抄下来是。就是你告诉他那证据在 哪儿。嗯， 对。 哎，那我们就先从你的第一章节开始说起。 哦， 对于这章节我很感兴趣。 哦，是吗？ 啊，就票友这事儿。 啊啊， 你是票友吗？ 啊，是啊。 你 啊，真的？ 哎，来两嗓子，来两嗓子。 啊，真是票友。 来来来来来来。 哦，是吗？ 光说 那我展一展啊，我展一展，展一展。我这个京剧票友是唱小花脸的。 哦。 啊，唱这个专门唱小花脸的。 我是唱小花旦的。 那咱们俩能搭戏。 哦，真的吗？ 能搭戏。您比如说， 你就别再细问他了。 你比如说这个。北京有这京剧里头有个这个著名剧，这个剧目啊叫金玉奴，这个您知道吧？又叫豆汁儿戏， 是是是， 跟咱们吃有关系的，是吧？ 哎，这个好有卖听。 您呢就可以来这个主角金玉奴。 我今天派多宝宝出席，带我出战来。 啊，不用他出战， 你少给我惹祸啊！啊，你干不了这事儿，你不给我像话吗？ 这个金玉奴是吧？这多好。然后呢，我来这个演这金玉奴他爸爸，这是个丑。 你怎么一下来占我便宜啊？ 不是占您便宜，他剧目要求是不是？当然这个咱们就是说咱们这可以搭戏。 那我的角色呢？就是我需要干什么？我需要干什么？ 啊，就是说能搭戏，然后你就不用干什么了。咱们说别的， 来 这个亮一嗓，咱们唱一两句啊， 两句， 两句这个色狼探母， 我得把你领出来吧，爹爹。 啊，不是四郎探母，我是演那国舅啊。 你这个是红灯记的 奶奶， 哎， 你听我说。 哎，对对对， 啊， 一会儿他就要刺字了，你躲着点 啊。我这个唱一小花脸啊。奉了太后金披肩呐，刀持巧来。共赏仙。 好 好 好，哎，你看是吧，咱们真是票友，真登过台演过这个。 哦，真的 啊。而且我穿我们票房那个行头还特别好，我穿那件衣服，那行头是清代的，清末的，是缂丝工艺的，现在都找不着了。 是是是是， 但是你穿完可不就找不着了？ 不是，我穿完了，我们票房照样能找得着。是现在这种工艺不好找了， 但是这个还挺珍贵。 哎，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就发现了写到了什么票友的起源，玩出来的八角鼓，还有什么子弟书，包括走票的规矩， 哎，我觉得这特别逗。哎，走票有什么规矩？什么叫走票啊？ 走票就比如说我们出去， 就串场子是吗？ 不是，就比如说今儿晚上啊，比如说马先生有演出。你没票，你就在门儿有付一票吗？有付一票， 你说那黄牛，你说 你说那是要打击的，我跟你说， 我们这不是啊，我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票房想活动活动，平常在文化馆这叫过牌，那么走票呢又叫走局，你去石景山文化馆租人场子、 哦、 啊，去大观园戏戏楼去租个场子，然后我们去表演，哎，我们去过瘾，这就叫相当于卡拉 OK。啊，就是这意思。但是我们自己花钱啊。 你们卖票吗？ 不能卖票啊，票友吗？ 就是你啊，你们花钱租一个场地 啊， 然后呢，你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听， 大家来听，在网上做宣传， 明白？ 包括到咱们电台也做过宣传，比如我们有什么演出，大家免费来看，上过不少次这戏迷乐呢，啊，上过不少次戏迷乐，然后这个上远，咱们这台的这个 对他好这个，他好、这个， 我演过他姑爷呀。 凭什么你跟尚远在一起就降辈儿，你跟我就抬辈儿啊？ 他那戏就剧情要求呢， 欺负人 呢， 这不是？ 这个那个我演过他姑爷啊，然后那个我们一起都不能卖票，这全纯公益。 哦、 嗯，因为什么呢？过去这个卖票营业那叫这是唱戏的，过去是属昌优行的，身份地位不高。 嗯， 那么这个票戏的叫耗财买脸大爷高乐，那是花钱的。你这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这个区别太大了。 对， 身份区别太大了。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票友档次很高的， 对、 嗯， 就有很多著名的票友，那都是准专业级别的了。而且里头 有好多就是专业，有好多就是专业， 对吧？只不过他可能不是以这个为专业，他有可能，比如说饭馆老板啊， 嗯 啊，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商人啊， 有王爷 啊，对，王爷， 王爷， 这都是、 啊。你像我看过一清代奏折，就专门弹劾这个肃亲王善耆的，善耆就是川岛芳子他爸呀，那就是特别喜欢唱戏，成天在家制行头学戏，然后跟这个唱戏粉墨登场、 嗯， 然后还在前门外开戏园子。然后就有御史弹劾着你一个王爷，你天天干这些个，有失朝廷的体统。人家看过这个奏折吗？您王爷就是票友、 嗯， 包括咱们说民国四大公子里头有这个张学良，张学良爱唱戏爱听戏，这不用说，但他不是票友。 嗯、 但是那个另外三位权势，张伯驹、溥同，还有一位是袁克文，全都是大票友、名票友。 哎，那我能了解一下，现在在北京如果想去。 有的是，有的是， 有的是。 你比如说啊，有很多票友就是在各大公园， 嗯， 他都是定期活动， 对 对, 对。 而且你听哦，准专业、 嗯， 包括伴奏的人也都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好朋友，然后大家一块儿吹拉弹唱，在那一块儿唱，你在边上听，就跟听一整出戏没什么区别。很多的公园都有，早上起来吊嗓子的，包括亚腿、 陶然亭最多， 对吧？ 陶然亭那儿喊嗓子最多， 嗯、 包括我们票房就。原来那个崇文文化馆东城区二馆， 嗯， 就是每周日下午两点到那儿活动，而且我们还是有我票房嘛，就得这个花钱的地儿嘛，我们就得请琴师，有琴师，有京胡的，有二胡的，有这个乐琴的，有时候还有这个软，还有这个鼓，这是必备的。 起了还有软呢 啊，对，有时候有，有时候有， 有 啊，还有琴。 琴琴有什么？ 琴琴是类似于，也是弦乐的那么一种琴，有时候就还请人家过来。还有三弦， 嗯 啊，然后 你不用跟婶儿解释啊， 啊 因为 不不不 因为他起的过早 啊、哦， 过早 是是是， 他起那点儿、 啊、 练嗓子的还没出来、啊， 那倒是。 不，我大学四年也是练过嗓子的人 啊，这倒也是， 对吧、 啊？ 我也属于玩票的， 是是是是是， 你那是专业的， 对呀、啊。 给自己划归业余了，我半天可没说话了。我一听实在不行了。 不过没关系啊、 嗯， 那个我想问问多杰啊，就是他写这本书，以你的经验，他要找一些史实的资料啊。 嗯， 你说这个去什么地方找考证？他坑不可能从度娘上找吧？ 嗯，那当然不行了。这个 应该是这么说啊，杨老师呢，这个一方面有我们基本的这个史学的这个训练以及相关的习惯，那比如说对于文献的找寻，对于档案的查阅，杨老师还有点独门的秘籍 哦，是 是吗？ 哎，这有点独门的秘籍，那这杀手锏， 他想他最近想跟我学这， 哎，他这个我们有了解，当然我对这事有疑义啊， 啊， 这 是今儿晚上不是要给你过这活吗？ 是这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下，杨老师他主要是口述史做的 啊，是 啊，你比如我们更多的从文献的角度来去考证或者考据，那么杨老师呢还有这个口述史上的这些补充。那么在北京的这个叫他叫北京的休闲生活的这个领域里边，我觉得还恰恰就可以运用的很好这个口述史。你说他哪个领域都用得到，能不能讲唐朝的事我们找一口述史，这他不可能。 对， 但实际上近现代的这种领域里边，恰如其分的运用这个口述史，比如对一些老人的采访啊，对于相关赶上那个时候的，赶上那个时代的，有过那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他的这种访谈呢，也补充到这个书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大看点。刚才我也在翻， 好。 你比如说那个，我采访过一个这个四代做鸣虫的，就是做卖蛐蛐卖蝈蝈的，他就讲他爸爸。小时候，那个他小时候，他爸爸怎么进山逮蝈蝈、逮蛐蛐，这个经历，现代人是不会有的。 哎，你给我们讲讲呗，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得及 啊？行，来得及，来得及。 在书里有吗？ 书里有。咱们就是说这个，他去逮蛐蛐、逮蝈蝈干嘛呢？这跟现代人，咱们好多不明白是为什么要穿雨衣，夏天的时候， 怕蚊子咬。 对，怕蚊子咬。晚上在露宿在山里头，晚上呢把这个口啊都扎紧了，就睡在山里，一边逮就住在山里头。还有呢，带挂面，哥，你猜这是为什么？ 为吃啊？ 不是为吃，你是简单的带就带挂面，没不带锅。 掉虫子？ 掉虫子算怎么回事啊？ 虫子不这么掉？ 对啊，不是，它是这样。那个年代挂面是金贵东西，它到了山区之后呢，挂面少好带。到那儿呢换大量的窝头 哦， 哎，这样呢它这是一种生产方式， 当货币用了 啊。对，当货币。而且呢那老乡特别喜欢这，虽然那时候挂面很粗糙，比不了现在，但是那在那时候非常非常金贵，你换一堆的铁饼子够他在山里待三四天啊，包括等等这些的东西，这就是只有口述能找到的东西。 对， 嗯， 像蝈蝈，我原来小时候去跟我姥爷去西山逮过，就是逮蝈蝈呢，就是拿一个树枝弄个绳前头弄一棉花球，然后听见蝈蝈叫，然后你就在那儿抡这棉花球，蝈蝈呢就以为是吃的东西，因为蝈蝈带翅膀，但是它不能长飞，啪过来叼上了，你就直接拿罩子罩上了，只能拿罩子逮，因为那蝈蝈那俩大牙特别厉害。我小时候就是我拿手抓， 你挨过咬吧？ 对呀， 特疼， 那大牙啪就咬我大拇哥上了，我真的特别疼，真的。 哎呦哥，你知道我后来养蝈蝈，就是冬虫嘛，养。有一次我这正喂虫呢，它爬到我手上，爬就爬吧，这很正常。突然给我这手一口，哎，蝈蝈花了不少钱买的呢，舍不得往下甩呀，就钻心的疼的眼泪都差点出来。 然后还面带笑容说：“吃吧，吃吧，吃吧，也不差这一口 了。”是， 来，我们先进本时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李工。李工你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从天气来说，咱们北京的天呢还算是不错，今天基本上都达到了9度上下，这城区的气温。那今天就全国来说，因为昨天这个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轮强对流天气，昨天，但是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同时，也有些地方出现了这个35以上的这种气温比较高的状况，像杭州最高气温达到了30.1度，但是今天它的气温是巨降了20度之多，所以这也是冷空气过后啊。因为它今天还是有一些个阵雨天气，所以气温下降的比较迅猛。那明天的状况呢，江南大部分地区气温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比如说杭州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也只有11度，在未来三天之内基本上是在10到13度之间，包括像长沙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温度。那么实际上昨天的一轮强对流过后，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在7到8号这个期间又要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咱们也只是明天转个阴天，对于降水来说还是个奢望。那对于东北地区来说，明后两天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气温比较低的情况，比如说明天它预报哈尔滨预报最高气温是-7度，长春是-8度，所以东北地区仍然是比较寒冷的。南方呢，华南地这一带呢，基本上还是保持在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气温下降并不会很明显，仍然是比较温暖的这样一个区域。天气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北四环的四海桥到宝福寺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东二环的光明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比较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杨元和多杰呢一起来说一说杨元新出的这本书《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其实我们是借着这本书然后来看一看， 嗯， 老北京的这会玩都玩的是些什么， 嗯， 对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要给自己寻找一些乐趣和兴趣所在的。 对，而且说心里话，就是这些喜好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 嗯， 也总比说喜好那些哈哈， 啊，那就益智类游戏啊 要比那个健康多了， 哎，对， 真的。你比如说就是逮蛐蛐也好，逮蝈蝈也好，可能有人说这不是玩物丧志吗？但是还真不太是， 嗯， 你比如说我当初看过一本书啊，我真的看完了以后真的受益匪浅，嗯，就是专门写王世襄王老爷， 啊，对对对对， 哦，他就是最后玩出大学问的啊，真的特别好。而且你想他不光是比如说在书画鉴定，包括在古玩，包括明清家具这方面，包括建筑方面啊，都有深厚的造诣。同时比如说养鸽子， 嗯， 做饭，玩虫， 啊， 方方面，包括他原来专门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就住在北大边上嘛， 嗯， 然后家里认识好多的朋友，他就专门跟其中一位朋友学摔跤， 嗯， 啊，都是学出来的。而且学的时候就特喜欢，喜欢的同时按家里人的说法就这玩物丧志，但是之后成大家了， 对，啊， 每方面都把自己的认识专注出处等等全都出成书了， 对对对， 还真的特别好。 我这个书是参考了好多王先生的那个所写的东西， 嗯， 而且说玩物丧志，这玩这事儿啊，看什么年代， 而且看怎么玩，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像这个过去，咱们革命年代，说这一些休闲文化呀，咱们是不提倡，因为什么呀？咱们是要这个 有更重要的事情。 哎，对，现在咱们这个天下承平日久，而且呢，这个社会繁荣稳定的情况下，咱们现在都提倡这个发扬传统文化，那么传统文化这部分东西呢，其实在这个年代也比较适合。而且呢，不光是玩物丧志，提倡咱们老百姓日子已经好了，干嘛不好好玩玩呢？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本书啊叫会玩， 嗯， 其实它的重音应该在会上面，嗯， 对对对， 对吧？ 对， 玩谁不会呀， 啊， 但关键看你会不会玩， 看怎么玩， 对， 嗯， 这个很重要。凡事最怕认真二字吗？ 是是 是，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是， 哎呀你看我真的是， 哎呀， 终于 脚步现在越来越高 终于说到点儿上了，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哈，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尤其像我这种哈不太玩蝈蝈的 蝈蝈 蛐蛐儿， 啊， 对，哎，这回发音比较 对， 对 吧哈？ 是的， 然后呢，不大会唱戏的 啊，还有油葫芦嘛，嗯，那个玩油葫芦 啊，对，油葫芦 啊， 嗯， 油葫芦一般都是喂鸟的， 啊， 也有自己玩的叫，我就养油葫芦。 天哪！ 啊，那个，哎，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油葫芦。 哎，你们能先给我普及一下这个油葫芦和这个蟋蟀？ 啊，油葫芦一叫，擦擦擦 啊！不是不是不是 啊， 油葫芦 是吗？ 但是呼呦呦呦呦这声的， 那擦擦擦， 你还真别说，你 像啊，你看看，你看看， 活油葫芦，哎， 叫什么？ 油葫芦， 油葫芦怎么叫的？ 就是呼呦呦呦呦， 那个擦擦擦是什么？ 嗯，都是一种吧，都是一种。 蛐蛐怎么叫？ 蛐蛐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就这声呗。 说白了啊，蛐蛐呢，它后背的翅膀是全的， 嗯， 然后再其次呢，它是能开牙的， 嗯。 但是 开牙的那个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叫 蝈蝈也开牙，嗯，但是蛐蛐人都斗蟋蟀嘛，蛐蛐， 啊， 能开牙的， 嗯， 他说的那个油葫芦啊等等这些开不了牙， 对， 哦， 不能掐， 嗯， 不能掐， 那养它干嘛呢？ 还就听声嘛， 哦，难怪现在叫这么好呢， 哦，是是 是 嗓子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哎，明白了， 你倒真往下走。 大家可以说了，说蝈蝈和甲鱼咬人都特别特别疼，请问怎么把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对，蝈蝈我没挨过咬，但甲鱼我挨过。 啊、哦、嚯！ 哦，真的， 哦、真的，那甲鱼不是咬人不撒嘴吗？ 对，就得拿根筷子呀。 啊，哦你 啊，就是一捅就张嘴了。 对对对、 啊， 就得这样。而且呢，当时说喝完甲鱼血、嗯，要围着满处跑，你知道吗？ 是是是。 后来呢？ 就是一直跑啊，一直跑啊，一直跑啊。 跑了多少圈呢？ 不记得了。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反正我就跟着跑。嗯。所以我没发现甲鱼血有什么功效，把我累死了都快着。那一晚上、啊、就是趴在床上愣。不想起来，属于那种 啊, 啊，就不 就是甲鱼血，它这个热量比较大， 就后来就知道它是热性比较高啊。 对对对，一般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嗯、你比如说啊像多杰、嗯、他至少是喜好这些， 嗯嗯， 你比如说他对这些古典爱、嗯、古典的文学呀、 啊嗯、还有他那75个秘境 爱对、嗯、跟茶有关系，这他肯定就是当初喜欢，喜欢同时就关注，关注的时候就时不时的自己就记录下来， 对对， 然后哎集成册会出、嗯、那像你 一样啊， 哦也喜欢， 因为我就喜欢开始先喜欢玩，喜欢玩了之后呢，喜欢查着看，查书啊，看相关的东西。然后之后呢，我不是还做多年做口述历史吗？就找这方面人做口述历史。然后做口述历史不能光听他说，你还得再找文献去对着 看，去印证， 去印证。然后还在不光是找文献印证，还要找其他的相关同行业的其他人相关的人，再听人家是怎么说，再进行印证。 嗯， 而且呢，有的这个你比如说花鸟鱼虫类的。你就不能光听过去的这些养虫的养鸟的人怎么说、 嗯、 你比如说我还专门问过杨毅， 嗯， 问问他现在这个养动物从动物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哎呦真的是这就深了去了。 你比如说那个养鸟，原来咱们就都知道那个各种鸟喜欢模仿其他的声音，喜欢模仿其他鸟叫，这不是就给鸟压音儿吗，就让它训练它这个鸣叫。那我就问杨毅，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喜欢学。就像那天我们在一块儿聊天呢，是吧？ 嗯， 那天咱们不是在一块儿 和张博士、 张博士啊，嗯、动物专家张博士，就说这个动物啊，这个求偶，特别是雄性求偶，最显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毛色漂亮， 嗯， 长得漂亮，长得好，颜值高，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比较少。另外的呢，就是各项技能比较全， 嗯，能叫啊什么的， 能叫啊，你能这个，比如说能干点什么呀，什么，反正 很多能遛弯啊， 啊，就反正很多。这个鸟，就咱们过去叫百灵鸟，不是最能模仿吗？它就是模仿的越丰富，它求偶的可能性越高， 哦、就是技能型选手。 对，包括鸣虫也是，为什么它一个叫了，其他都叫，都是争宠的，争着你看我这叫的最好。你得来我这儿，都是刺姑娘的故事。 哎，咱们实话实说啊，那天是这样的，三个人在座，我们俩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张博士， 是是 啊，聊天一块聊的啊。嗯、这求偶这段我都忘了， 不是不是，这杨毅 他怎么记啊？你怎么记得那么清 啊？ 他单开了一个小灶 啊, 啊？对对，你没吃着这小灶， 没听尽兴， 就是他对求偶这段格外感兴趣。 那肯定是后边又查资料啊，是不是又问专家？你看这对。 所以活学活用嘛，嗯，活学活用，人家这个为什么人家杨博士就要比你在这个感情方面更顺利一点呢？ 那肯定是 吧， 那是一点半点的。 来，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呀想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比如说想去哪儿吃什么，或者是就这本书有什么想问的，也或者呢您本身就是一票友， 是 或者是一个 玩家 、嗯、啊，您喜欢玩什么、嗯、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您什么玩的特好、嗯、和我们一起来这个交流，让我开开眼、嗯、对吧，就比如说像刘大宝这样的把自个儿小宠物发上来的、嗯、哎呀我就特别开眼，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这挺有意思， 我们过冬的虫 啊， 嗯，但是这是一大蝈蝈 啊 真大 啊，我养过这蝈蝈，最长时间养到了280天， 嚯！ 哎，它一般养多少天啊？ 一般就百日， 就一季嘛。我就跟你说， 哦、 但是养到280天不代表它养得好， 嗯， 因为养得好的特点不是说你一定养得多么多么多么长就是一定好，它是你叫声要好， 须子不断，各个方面的这个也得好看。 须子不断，北京话就叫得叫全须全影。 而且 你们是还要给他刷那须？不 就刷刷 刷不了，那是特别容易。 他自己拿嘴突突突突突突突往上捋。 而且北京虫的这个特点还特别不一样，北京虫的须子一定是直的，因为这个在。这个蝈蝈孵化的时候，它要脱多少多少次这个壳，每次壳它都吃掉，最后一次脱壳一定要把这个须子，它专门搭一个北京的这个把式，专门搭一个架子，让这须这个蝈蝈呢是头朝下孵化，这个须子就垂直了。好多别的地方呢，也驯化这个孵化这蝈蝈，它孵化的时候就不讲究这个，所以须子打起头就开分开。北京的蝈蝈就一定要直的。 哎，你们是不是还给他买那个 葫芦啊？ 那个据说特别贵。 那是啊，那这个三河流的蝈蝈葫芦，前两年都几十万上百万了吧？ 嗯，不，那是分品类的啊， 就三河流的。 哎，对对， 三河流 的 真正好的蝈蝈葫芦，而且过去宫廷也玩，宫廷不光是这个皇上玩，这个妃子也玩，妃子那叫坤葫芦，而且男的。盘出来的跟女的盘出来的不一样， 是手汗不一样， 对，里头分泌物不一样。 嚯，就为了养一蝈蝈，就得。 而且你看那个这个什么时候，乾隆的时候，乾隆这人就比较好面子，大年初一就要在这个太和殿弄一万只蝈蝈， 干嘛呀？ 一起叫唤，这叫万，叫万国来朝。 哎，他是把那一万只蝈蝈都死。散开放着， 都有罩， 都有罩， 哦，都有罩， 都有葫芦什么的，然后一只不是说了吗？一只叫，其他都叫。 对， 啊，这有什么意思？这没劲，我觉得散出来都在太和殿。 我讲那得多少太监逮呀？ 不，那成灾了。 那没事， 关键是大年初一把这些虫散出去就死了。 冻死 了 啊！对，那反季节蔬菜嘛，不是反季节肉，那个昆虫。 那是不是说每个人拿的那个葫芦，也得拿出来比比？比如说花花，你们家的是什么的？我们家的什么的？ 对， 是吧？哈， 对。 哎呀， 这葫芦是在养虫之后又衍生的一个新的文玩文化。 是的。 那我倒更宁愿于花那么多的钱去弄点茶叶喝，是吧，豆宝宝？ 对，这个 哦， 茶， 您向着谁说？ 茶呀，啊，谁向着茶，我向着谁，哦，啊？你看这多好。 好，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六宝茶。 啊，可以啊，可以。 哎，其实说到玩茶也是一类，对吧？有专门的这个。 但是老北京的喝茶还是主要就是喝茶，还没到玩茶这程度。 哎，也不能这么讲。 哦，是，您讲讲。 这个肯定是有嘛，就是应该说它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市民文化，一部分我们叫皇家文化。因为这个在北京啊，旧时它住着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阶层，还不是一个个人了，应该是个阶层了，因为它是帝都嘛，啊，它是明清两代的帝都。即使转入到民国之后呢，那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还是保留有这种特权阶级的。 嗯，是。 他们不管从经济的角度，亦或者说是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性。哎，所以你比如说喝茶，这个角度，你说乾隆皇上这个到没到一个艺术的程度？ 您要说他那个崇华宫那个。茶会， 哎，不光是他的茶会吧，他日常就饮茶，他也不是就这天饮，他日常的饮茶。现在我们到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到的皇家留下的这些茶器， 哎，对， 这些 茶 具 是， 包括于乾隆以后留下的这么多的叫茶社，哎，他喝茶的地方单独有一个，那小地方有的时候并不很大，我们看到最小的可能就三两平米，哎，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房间，但是其精致，啊，其考究。那我们不能不说乾隆皇帝在此他也算是一个玩家， 哎， 而且我觉得啊， 是是是， 乾隆皇上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生活，你如果把当皇帝作为一种工作的话，他是一个高压工作，而且是一个强度很大的工作，他更需要缓解压力，那他就更需要玩，他没有玩的话，他难以缓解他生活中工作中带来这种高压。 就我们现在经常说一句话嘛，会玩才会学， 对 对吧， 啊， 对呀，你看博士这么会玩，按我小时候老师来说，哎呦我天哪，你长大呀那玩物丧志吧，哎，博士 啊，我小时候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是吧， 是， 哎，哪天把老师约出来一块儿请， 这么不给老师面子。 不，我们只是向老师说，老师您说的对。来，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本书的事儿，有朋友说哎呦哪能买得到呀，这么着， 我现在手里有一本，花花你也应该有一本， 我也有一本， 多宝宝那儿也有一本， 我有一本， 我这个临时做主一下，把我们三个手里的这本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吧， 啊，可以， 好吧。 那个，我再回头再补给你们，反正 不用啊，不用。 花花的意思就不要了。 不 啊，维哥是这意思。 听众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家里人， 听众大于天。 不是，我说我再补给你们 啊，没有，我自己花钱买。 哎呦，哎呀， 啊，花钱买 一下让我，啊，我觉得。 但是买不买你就查不着了。 那我呸，聊不了啊你。 所以这么着啊。一会儿呢，我们让这个杨元拨猴一样给我们出题吧。 嗯， 就是我们会从答题的听众当中去选， 嗯， 好吧， 嗯， 选出三位听众来把我们三位手中的送给大家。 行， 告诉大家签名版呢。 哎，这样吧，三小了。嗯，刚才编辑冲我招手呢，编辑说他那本也拿出来， 也贡献出来了。 是是是，然后你看， 你今天展示用的也留这儿吧。 对，也留。 对， 归着包堆就这五本啊。行吧，咱一块儿 就这么着。大家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清楚，回答问题的答案加姓名加手机号码，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选中了之后会有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联系，所以一定要记得把您的手机号码加上啊。我们这样先进三十秒广告，来，拨猴样，圆儿，你想一下要问什么问题啊？ 好嘞。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然然想好了没？ 然后想好了。 来出题。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姐姐不是问我了，我是不是票友？我是票友，那我就问一个票友的问题：什么是票友？ 哎呦，这题有点难， 这不得写100字啊？ 啊，不用那么难吧？ 咱们来个单选题吧。 啊，那也行，那也行。 大家有谱没谱？ 不是，反正 都 是书里内容嘛，都行。 因为是书里内容。 来 啊，那这个里头，咱们不是这个年前的节目里也聊过这个？ 是 九九消寒图。 哎，就是那个每过一天自己描一个颜色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我这里头还有这个什么，有这个九九消寒图的这个。 对对对， 东西，这个东西。 哎，这好看哎。 每天 一共 描一笔， 一共九朵花 啊。 对， 哦， 每天描一笔， 每朵花九瓣，每天描一笔画一瓣。哎，这个九九消寒图是从哪天开始写或者开始画的？这咱们再给几个选项答案， 可以， 嗯， 是吧？咱们给三个 ，A 是咱们就。立冬是吧， 嗯。 B 呢咱们来个冬至。 好。 C 呢咱们来一个大寒。 好，大寒 是吧。 ABC 里 反正都是节气，那肯定是从节气开始的。 好， 对吧。 ABC 到底是从哪个节气开始？您答那个这个咱们说这个英文字母再加上您后的那个后缀那答案。 嗯 啊，咱们看看。 可以。 到底 A 是立冬。 嗯。 B 是冬 至。C 是 大 寒。行嘞，就是这个九九消寒图。 对对对， 从哪天开始 、 从哪天开始画 写81天或者画81天。 来，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哎呀，这个好玩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加答案加您的手机联络方式和姓名。 哎，正好问个旁的。 嗯， 因为这本书， 嗯， 我觉得里的那些插画画的还挺有意思。 哦， 这些插画是你在写书的时候专门想出来的点子，还是说不是？我是翻印的有一些古籍里的那些画， 嗯， 然后我把它腾到这本书里的呢？ 都有，因为有的是这样。你看这个，我不光有插画。我插画好多旁边都有一个二维码 啊， 就是因为比如说咱们这说到这个你比如这个子弟书， 嗯， 子弟书咱们现在听不着了，但是跟这个子弟书相关的曲艺是什么，就是京韵大鼓。 哦， 那你恢复到这个当时这个子弟书词，然后重新编排出来的京韵大鼓，想不想听？ 嗯， 想听呢咱们就尝试一下，描述是描述不清的。 明白。 你说那旋律是你给他谱个了曲子，人好多人也看不懂，看不明白，懒得看。然后呢你扫这二维码，那你就看看它是怎么回事。那么根据这二维码，可能就这个子弟书词里头描写什么故事，比如这个 就李慧娘跟贾似道的这故事，那就画了一个李四娘跟贾似道。包括有一些东西是先有了这么一个想象，或者从来以前在电视剧里看过这么一个情节，或者从原来的一些绘画作品看到的这些综合形成的这么一个绘画，这么一个插画。 哎，这有意思啊， 挺好的。 哎，赶明儿咱俩出一本书，然后也弄二维码，二维码一扫，咱俩在旁边，哎，出来，然后唱首歌啊，主持一个节目。 你说一个主题吧，我你提纲。 啊、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 好了，就这么定了。 嗯， 我们就写365天，天天吃什么？我想想吧啊。 哎， 这个我看看到底把哪个吃放在前面，还是把什么放在前面？来，今儿两大文化学者、两大畅销书作家都来了。今儿不是周二，你看多宝宝一来，让大家都过糊涂了。 啊，拿我当了日历了， 可不是吗？ 哎，那我今天怎么记不住呢？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 就是不是我也是个日历啊？ 来看一下这个，苍鹰说了，还有领子。 对，有领子。 是吧，叫领子。 嗯，就叫铃子吧。 铃、 哦、 子 啊， 铃子是南方虫，大黄铃啊，竹铃啊，这都是南方的。 嗯，哎，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嗯、 当然了这不能你说啊， 哦， 因为你们俩至少在出书这方面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嗯， 就比如说在查阅一些文献资料的时候，多宝宝你查的时候你不觉得哇好枯燥啊，哇好没意思，会吗？ 不会啊，这是我说不会啊，做我们这行业本身它就比较枯燥，或者说呢放大一点讲，历史本身是个冷门啊，它不算是一个热门的专业，即使到今天为止应该也是我们说坐冷板凳嘛。啊，你想做这个专业呢，你要不出于爱好，我想可能是很难达得到的，要不出于喜欢。那你说做文献这个，或者叫查阅文献，其实查阅文献像什么呢？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便于理解啊， 探秘 破案。 嗯，对对对，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特别爱看重案六组，他经常拿这个跟我做类比 啊。那我跟咱们这老师一样，我爱看柯南啊，道理差不多。 那我也看，爱看，我爱看包青天 啊。你 看，那你看这个就偏文艺了，要不你怎么文艺台呢？ 来来来，我们先进35秒广告。本段 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接着说一下你们。 您接着破案 啊，接着破案 啊。那我们从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文献里边所要找到的，无外乎就是证据、线索以及脉络啊、 嗯。 我们说有个逻辑的脉络。那么由此呢，用文献工作者或者说叫历史工作者做梳理、做整理，最终来理清一条主线，而用文字的形式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啊。那就是说，从提出问题。啊，解决问题，最终哎呈现。 所以我明白多宝宝说那意思，就是说他在就一个问题找一些文件资料的时候，会发现，哎，杨元说的这个年限跟熊丽说这年限不一样， 嗯， 那到底谁的是对的呢？ 嗯、 好了，开始破这个案子、 嗯， 然后再继续翻阅资料， 对， 然后自己分析、解释，最后找出一正确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而且好多都是就是我对什么感兴趣，像我们有同学，博士同学就是。就喜欢看那个刑部档案，然后通过广泛的看就形成自己的东西了。 哎呀， 来，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全 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2年0%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1。 漫威巨制再度来袭，绿巨人与洛基狭路相逢，雷神联手众英雄对抗死神海拉，

搞不清楚今天周几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以及我们的二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月份牌 A， 我叫杨元。 好，非常好。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啊、嗯。虽然不是周二，但是今天也跟大家见面了。 他也是那月份牌啊、 嗯，月份牌 B， 我是那月份牌 A。 是，他们俩是咱们众多位嘉宾当中年轻而有为、学历颇高的两位。 对，所以两位呢都是畅销书作家。今天呢杨元带着他的新书来了，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那多杰是来干嘛的呢？多杰我也不太知道， 不是 他是来干嘛的。 不是多杰是来帮衬他的。 是啊、 哦、因为他们私下里关系也非常的好。 我以为多杰起猛了呢。 我来错了。 哎呀，你这班加的呀。 这叫冒场，这叫冒场。 我们刚才在介绍这个书的时候说到了分了三大篇章是吧、 嗯、 分别说到了这个票友的事儿、 嗯、 说到了花鸟鱼虫的事儿、 嗯、 然后还说到了这个 碎石游乐、 嗯、 就四季的玩儿、 哎。嗯， 嗯，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是票友，或者呢您有这个什么特殊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也特别喜欢玩什么，像玩虫的对吧、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刚刚呢杨元出了一道题， 嗯， 题目就是 这个九九消寒图是从哪个节气开始写的、嗯、 既然叫消寒图， 对对对 对吧， 啊，不是，这哥你是要选 C 是吗？ C 肯定就是不对的 啊、哦、消寒图嘛，那先是大寒， 对 吧, 吧 啊、嗯、你看是吧，那是 好，剩下两个可以猜棒来选择 啊正反面的、 啊、 来说一下正确答案、 啊、正确答案就是冬至，从冬至这天开始数九嘛，啊，这个数九过完了之后也就开春了，咱这现在这不就开春了？ 是的， 嗯 嗯， 所以今年在过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这幅图，然后一半去描，每本书里都有是吗？ 每本书里都有，这专门给这里头做了一个小礼品， 这个还可以当书签用。 啊、对，还可以当书签用，因为咱们这个是比较简版的，过去还有那个练毛笔字的，像道光皇帝还专门写。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九个字儿，每个字儿是一笔，每个字儿是九笔、 哎， 一 天 写 一笔。 我专门写过这，哎呦，这个麻烦，这个难受。 后来都发现不是自己写的了， 我都是自己写的，但是每天你说就写这么一笔吧，特别是写到倒数第二笔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的难受，百爪挠心，25只小耗子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给他完成了吧，你老觉得他别扭， 是老差一点吗、嗯、 对对对、 嗯、 写第一笔的时候可能还好、 嗯、 但是倒数第二笔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受，磨人心性、 嗯、 就是让你在这猫冬的季节里头、 嗯、 踏踏实实的，嗯 嗯，好， 这个好玩哈、 嗯、这好多都是小孩写，这好多小孩其实教育孩子用这个挺好， 嗯， 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教育小孩毛笔字也好，包括我这个就是梅花图也好，都可以，就是小孩越到期末心越浮，这个时候让他练练这个，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这本书在送出去的时候，听众朋友不好意思，我把那图拿出来，我拿走。书给您，图给我，这可行， 是因为熊丽急脾气， 对对对、 啊、 我得练练我得练练、啊、 是是是， 然后发现描到第二天的时候不见了， 没有描到第二天，哎，都写完了还 怎么春天还不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好多朋友呢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微信哈、 嗯、 我们先来看，有一个朋友在这儿呢，李小爷问了，说这个杨元出的那本关于吃的书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没出过关于吃的书， 记串了 啊、 嗯， 那个是多杰出的、 哦、多杰出个吃的书 啊 是关于茶的， 对，吃茶的、 啊哦、吃茶的、 嗯、能圆着 一茶一世界是吧。 这样啊，就是咱们前两节简单的说了一下你这两大章节的内容， 嗯、 但是章节里头还有很丰富的内容， 嗯、 咱们只是一语就道过了、 嗯。 那我想翻回来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什么是叫票友呢？ 票友啊，像我这个就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对这个又有极度发烧，喜欢参与，而且呢，能够唱能够演上过台，这才叫票友、 哦、 啊！你不能说光是那个什么，说我喜欢，那叫戏迷， 明白？ 能哼两句也叫戏迷，你得有，你还得有归属啊！你得是哪个票房的？ 哦，哪个派系的？ 不，哪个派系倒无所谓， 啊、这个无所谓。 你就是有可以学无门无派，但是呢，哪这个你得有个归属，你在哪儿你演过什么，对吧？ 哦，是这个意思 啊？对对， 我所谓说派系呢，就类似于比如说啊、我是。 梅派的 说唱的啊，我还是那个节奏布鲁斯的还是什么、 啊、 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啊，不不那不是那个派，就是梅派的程派啊，四大名旦梅上成群，老生的马谭杨希，是不是包括还有就是 哥你那是世界名曲， 最重要的是你不止这挣钱，也不会通过这个收钱， 但是就是一参与这个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花钱的，必须是花钱，大爷高乐嘛，你哪能是通过这挣钱， 明白， 通过这挣钱这叫拿黑处，这就、哦、这就让人笑话，让人不耻了， 明白明白、 一定是通过这花钱，而且花钱花扯，像我们有一个我们票房的这个班主，买了一个三居室专门装他的行头， 三居室呢就装行头， 大三居啊，大三居专门装行头，包括桌一批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花钱，然后、哦、然后还要从那个剧团淘汰的，比如北京京剧院淘汰的一批什么桌一批，他就是光红的红色的桌一批，他有五堂， 嚯、 哦，五堂啊，不是五个桌子批，是桌一批，一堂就是几个桌一批， 是是 啊， 是你讲几年前我跟那个尚远，我们俩去上海演出，就是。所有的行头， 那他自己 都是 他自己私房的行头，我太熟了啊、嗯！ 而且上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我找化妆师给你画脸，不用哥，我自己来。 可勾是吗？ 自己能， 哦，特别 好。他那好过，他就是老上台画花脸，他也得别人给。 就是他本来就不用画，也差不多，只要一戴上那胡子就行。 他我觉得他快了。 对。 而且现在，哎，唱老生，他现在随着 那个劲儿、 身体的发福啊， 是是是， 这个年龄的增长啊， 是 我戴上然后，我觉得就快像了。 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啊，是是是， 对吧？ 而且他有名师啊，他是迟金生迟老先生的这个高足啊， 是的， 哦、 是他，但是名门名派， 太厉害了、 太厉害 了。哎，这就好比我们，比如说那个，我喜欢吃， 嗯， 然后但是呢，如果我光是喜欢，我不算，对吧？但是我必须得有个地儿，比如说我做过。而且呢我能做啊，然后呢又有自个儿的一个地儿，你们都来吃，免费的请你们来吃，这就叫票友。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是吧， 但是我不是说了吗，其实既然票友呢，第一他不以这个为挣钱目的、第二呢是深度喜欢， 我是深度、 不光是以不以挣钱为目的，是以这为花钱目的， 哎对对对 啊， 然后第三痴迷，痴迷，你比如说，就咱们拿王世襄王老爷子为例子，就是他呢被圈子里就文化这圈的人誉为叫圣手，就餐饮圈的圣手。 是是是，他好做啊。 是的，是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呢，家里不是有厨子嘛，而且东西南北菜的厨子。 他上大学，燕京大学，他爸给他雇了一个中餐和西餐两位厨师。 嗯 啊， 然后他就天天跟人学。 嗯， 学完了以后自己。哎呀深得其道，然后自己没事儿在家就做， 嗯， 而且做完了之后等到他岁数大了他也喜欢交朋友嘛、 是是是， 自己备食材， 嗯， 对， 骑着自行车、拿着案板什么这那、就去朋友家里给人做，最猛的时候做两桌三桌菜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他写了很多跟美食有关， 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哎，我们来看吧，这个440赫兹说了，有写到空竹吗书里面的 啊，空竹还要倒没写，因为这个 下本书写 啊，对，下本书来写、 今儿的书名是什么呀，葛萌在问呢，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哎哎，你看卫东发上来的这个，你可以点开这读看看， 嗯， 这个就是专门， 这不盖章 就是名虫就放在这里头， 哦，姐是把那个葫芦看成萝卜章了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多像啊， 小手把件儿，哎，你见过斗蛐蛐的吗？ 没有 啊， 我见过吃蛐蛐、 一看你就没看书，我这个 你刚给我的我去哪儿看啊， 啊对对对， 扫码能看怎么这蛐蛐是怎么斗， 哎怎么斗、 真的吗， 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下、 对对，哎呀来来多姐，咱们一会儿出去穿那个蛐蛐型 啊，我也没看书， 哎我就这是拿一个什么 一个 探子， 探子， 探子、 那个探子是什么做的呀？ 就是拿那个 没所谓是吗？ 草的苗， 草苗啊，对对对。但是其实有专门，你拿个草也能给它烫了， 是的， 有专门的啊， 是的，是的。 然后 烫完了之后，就过去那个斗蛐蛐可讲究， 有规矩， 你得斗蛐蛐，你得是同重量级的选手， 是， 你得先给他腰分量， 称重 啊，拿那小等子给他称重，他是几厘的，这是几厘的，你得是同重量级才能互相打架。 要不然那个太大，这太小， 这不是受欺负吗？ 啊， 我们俗称叫大巴黎 啊。 啊， 哦，那这很大了， 是 啊，那很大， 我没跟你说吗？我小时候就是那时候痴迷这个， 就七厘就是宝 啊，是是是，因为我姥爷是老北京， 嗯， 所以他就好玩 儿。 我姥爷家，比如说院里养鱼， 嗯， 到后来开始养热带鱼， 嗯， 然后再其次呢，他养鸟， 嗯， 然后自己做的网子， 嗯， 然后骑着自行车，你想七十多了， 嗯， 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俩。那时候我们住白塔寺， 嗯， 骑自行车到沙河，那儿有河沟子，去那儿捞鱼 捞鱼虫啊，捞鱼虫， 就干这个。然后 沙河那鱼虫营养丰富是吗？ 对对，东南西北都去 啊。 然后再其次就是他专门拿铜丝， 嗯， 自己编的罩子， 嗯， 又编的跟埃菲尔铁塔似的，弄得特别好。然后就到秋天逮蛐蛐，所以从小就养成这习惯，特好这个。 嗯，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院就广电部那院的， 嗯， 男孩们，我们都一块儿， 嗯， 就斗蛐蛐。 嗯， 然后其中 你是常胜将军吗？ 错，哎呀，我跟你说，真就是哪儿脏往哪儿爬。 是是是。 然后 翻那个砖头 啊，是是是， 指不定没准就被蝎子蛰过。 是是， 啊， 嘴里叼着手电，听哪儿有， 啊， 就拿罩子逮去。 是， 但是这个不重要，有时候逮着了吧，特开心，还得为了让它全须全眼养着它， 嗯， 就为了跟我们院里某一个小朋友那斗，他那个太大了，我天，就是巴黎，就是我们整个那片的真武庙的， 哪弄的巴黎啊？ 不知道， 山东买过来的还是怎么着？ 哎，特大，就是我们先是单看就觉得哇，肉大深沉这么一蛐蛐，但是你把你的蛐蛐跟他那放一块儿，你觉得他那是一坦克？你 啊，我明白明白明白。 哇，就那一开牙，啪一甩，你那蛐蛐飞出去了 啊， 就这种感觉 啊， 哇，真的，当时我都想。要不然我拿重金跟他换来的，真有那种 心，是是是 啊，太好玩了。 哎，多宝宝，你发现没有？像咱俩这样九零后的插不进话去 啊，是是是， 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他们都是捋着胡子说，嗯， 我拽你了。 兔子脸圆圆说了说，哎，老几位不老两位，只有他们俩啊，我和多宝宝排除在外， 哦， 说。快说说我们有没有中奖啊，车都停好了，我们应该有两位听众获得了本轮奖品，因为剩下的这个三位呢我们是给了微信的 公号， 公号的朋友，有一位叫做谢妮，有一位叫做冉子银，对吧，应该这样读哈，然后两位朋友，恭喜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赞助出来的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啊。 对，如果要其中你发现哎这个梅花图怎么没了哈，那一定是小熊的。 只要想那个要婶儿的那本书，就不要想要那梅花图。 哎， 我进广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今儿的节目对我来说真是长见识了，真的是，我发现人外有人啊，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探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就是老鼠那胡子呗， 然后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还有这个这个 LGN 啊，说看咱玩的东西，哇，这个又是什么，快看看你们 泥儿张。哎，这个也很高级的，真的。但是就圆儿他出的这本书里，其实在第二章基本上说的都是花鸟鱼虫， 就是花鸟鱼虫， 对吧？ 嗯， 其中也提到了鸟， 对 对, 对。 其实玩鸟也是一门学问。 我跟你说，哎，咱们就是说，咱们现在在你全可着全球看，没有中国就是老北京过去玩这个就是综合动物学的。这个这么高级，就过去有一种老北京有一种猎戏，我看金寿申先生那个《北京通》里写的， 嗯， 就是家里养着无数的这个动物驯兽员， 嚯， 出去打猎，带着大鹰、小鹰、猴跟羊，你这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你维哥已经一脸茫然了，捋着胡子也想不明白了，就是他是这样打猎，是这样，头一天晚上带着大队。 大队人马就到京郊驻扎，带着帐篷到那儿吃烤肉喝酒，然后第二天早上开始围猎。逮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兔子。然后呢训练这鹰，先是大鹰的戴帽子是遮眼睛，然后呢让因为那鹰眼睛看着人容易捉人，戴着这帽子把这大鹰撒开看着，说给口号口令，叫一往那边一指叫猫，管那兔子叫猫，野猫。然后呢再撒这小鹰，什么药鹰海东青这样的，把这个大鹰的帽子摘下来，然后这大鹰就看着那兔子就飞过去，要不然拿手摁，拿爪子摁，要不然就拿爪子给它摔晕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这个猴骑着羊过去把这兔子拎回来，这叫一套猎戏。你看这现在全世界啊，可是全世界没这么玩的，没得玩这么丰富的， 是 一年就玩这么一回，但是养多少人 哦 啊，不光要养，你还得选拔培训，是不是有驯兽的有养兽的，对不对？一套这么样的规程。 多姐，我决定还是跟你学喝茶比较好。 那肯定， 这太贵是吧？ 我家实在没那么大的地儿，你知道吧？ 他那一年玩一次 啊， 咱一天玩好几回。 对，关键他那好多的那咱还不能养，你知道吧？ 是 对，现在咱们说这个就是 搁着以前了， 搁着就是以前。咱们现在人，我介绍这个就是说传统文化，咱们也得看现代人怎么去接受 对 这种东西，咱们就不能接受。那其他国外是国外的事儿，就 是 国外他也没有，咱们就是以此为。咱们过去传统文化的骄傲，但是现在 我们了解一下 对我们了解一下，现在鹰都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动物，谁养谁犯法， 是 对吧？ 是 就不许。 就提到鸟，小时候看完那个闰土啊什么的这些， 嗯， 那不是里头有关于逮鸟的吗？ 对对对 啊，筐前头搭一枝子， 嗯， 然后拿一绳蹬， 哎， 然后就这个。我们就照这学。 那你抓的是麻雀啊？ 是是是，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 是， 我抓过，那我真抓过。 后来呢？ 抓住了呀。 后来呢？ 然后我就烤了。 哇， 哦，好了，下面我们 那不是烤着吃。 也可以炸，叫炸铁桥， 哎， 没问你怎么吃， 太残忍 了。妈妈问我后来呢？ 是后来就除了吃它以外，没有别的对待的方式吗？ 对呀， 比如说等春天你给它撒喽。 他到不了那时候，麻雀气性大，当天就完了。 就是的，我跟你说，我逮过什么？ 嗯， 我小时候玩什么，逮过什么？ 嗯，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玩的，嗯， 是。 比如说逮那个蝉，就是那个知了猴， 知了， 晚上， 啊， 然后就是看那个树底下打着手电筒， 对对对， 看树底哪有洞，在那等着， 嗯， 然后噔手电筒往上一打， 嗯， 然后就开始在树上开始捉， 嗯， 回去之后炸着吃。 那可以，啊， 家里养了蚕， 这个， 嗯， 弄了夸做茧成了蛹了， 啊， 炸着吃。然后弄鸟，不是小麻雀炸吃， 哎，你不是烤着吃吗？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啊，嗯。 好吧， 我觉得姐姐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时代。 我以为啊，游猎民族已经灭绝了。 哦，不，他这属于采集 啊，是 的， 嗯。 不，还没跟你讲更有意思的呢。你， 嗯， 比如说小时候你们泡泡糖，对吧？你们都吃买的吧？ 嗯， 我不是到地里头， 啊， 那个什么谷子，谷子熟了之后， 啊， 你都不知道啊，麦穗儿，嗯。 那他是不知道，他在白塔寺能知道这个吗？ 哎呦，你们的生活真是太单调了，嗯，就养个蝈蝈就没了。我们夸一搓，把皮也搓掉， 啊， 放嘴里嚼，嚼，成口香糖了。它有粘性 啊，是 吹泡泡，哎，最早泡泡糖有意思吧？然后还有那个麦秸杆子， 嗯， 麦秸儿啊，嗯，然后给它滋儿中间掏空了，然后拿到那个池子里、池塘里头游泳的时候，哭把嘴含上，然后就当那个出气筒， 哦。对， 这也都是来源于生活，嗯，知道吧？ 我就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中关村， 啊， 嗯，还不像现在呢，那时候都是地。 啊，对， 那时候都是 黄庄嘛， 是 啊。 然后我跟我表弟还有我哥， 嗯， 反正我们四五个人去那边。顺人家老玉米去， 嗯， 然后顺完了以后就在边上烤，烤完了以后当时吃，哇，真香，真的，但是就是嘴边就都黑了， 嗯， 然后人家当地的朋友就放狗这个追哟，我好， 那是当地的朋友吗？ 能跑出二里地去？ 来，先进本时段广告35秒的时间，然后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本时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好多朋友都在问是不是在这儿互动，没错，是在这儿互动啊。然后这个像葫芦娃在问说这个是在这儿互动吗，然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就可以和我们在这儿一起聊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说啊。 嗯，那我们插播一个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绝对零度，他说能问一下白牡丹泡着喝好还是煮着喝好呢？ 这是我的问题。 对 呀、 啊、您的问题 啊，泡着喝，泡着喝，因为牡丹是比较细嫩的白茶嘛，先泡后煮，我觉得就不浪费，直接煮的话有的时候还容易有过度萃取的这个意思。 嗯， 所以您先泡，大概觉得快没有味道的时候，如果您家里有一个煮茶器啊，你再把它投进去，你会觉得比较惊艳的，那就是说它还会再继续出味道，而且那个味道还跟泡出来的不一样，它是一种冰糖式的甜。 啊，真的吗？ 对，它是冰糖式的甜，它跟咱们一般那个甜还有区别，清甜。 哦， 我们这位听众许是很久没有听到豆宝宝说话了，所以故意找了一个话题听听而已。同学们，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嗯， 我怕大家过乱了啊。有一朋友说了 ，bird 说了，小鸟说了，小学的时候我同学也抓过八厘米的虫。小时候我住在管庄，就在那一片抓的。 哦，那个时候是那时候， 因为管庄那时候比较远嘛， 对对， 管庄啊、三间房啊、嗯，那时候都比较远。 对， 那要是说能从城里去那边，那能逮着大蛐。 哇、哦，那得骑一天的车吧？我觉得 啊，那倒不至于， 反正就是一天的来回得。 是是是、啊，哎，简单的介绍一下最后那张吧。 啊，碎石游乐是吧？碎石游乐其实我最想介绍的是什么呀？就是妙峰山。 我知道啊， 啊， 我熟啊， 啊，姐去过， 不，他 我经常去， 他求子 啊，拴娃娃去， 说一座姻缘， 啊，对，姻缘， 啊，姻缘也是在那，是姻缘，就是娘娘什么都管， 对， 对，就是妙峰山，我为什么知道那儿啊？ 嗯， 我头次知道妙峰山是因为 樱桃、 玫瑰饼， 哦，玫瑰饼， 对 对 对对，六月份。 对、哦，就是妙峰山的玫瑰花特别出名。 对，对 后来是他们那儿的樱桃，哎呦、嗯，真好吃。再后来知道妙峰山每年有那个 香会， 对， 嗯，这香会到现在有400多年了，大概几乎就没断了。 嗯 啊， 就是咱们另外一位嘉宾韩硕， 嗯 啊，就年年都在那儿。 对， 他 在那儿400多年了， 他年年也去。 哦，你年年也在那儿啊？ 那没有、 啊，那你看着年轻多了。 年年都去 啊？是去年没去、 去年没去， 前 年 咱们 一 块儿去 的， 一 起 去的，我们当时一块儿去的。 拴、了这么多年姻缘还没找到， 我们单纯的看一看 啊。是， 我们 是看那个过会， 他俩主要的多宝宝是因为跟错人了。 不是我跟他 不、简单的介绍一下最后这章主要是说什么。 来， 就是四季的游乐，像妙峰山就是一档的，只有每年四月初一有这么一档的这个民间香会，又叫花会什么等等的吧，400多年，就是一个爱心大奉献的庙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不要钱，比如说有送馒头的，送馒头还怕你这个噎着，还送你一包榨菜，有这个像这个茶叶老会、茶叶盛会，还有这个，您是不是还给人家捐茶叶？ 它不是茶叶会，它其实是 茶水会， 是茶水会。 不是你们那不是茶叶会？ 哎，茶叶会也有，啊、也有茶水会、嗯，有馒头会。 对， 我还看到过有这种饽饽，就是点心的， 点心的 啊，有点心的啊，但是更大量的，你看我们那年去妙峰山还。 现在都 拍了很多照片，对、 嗯， 就是带表演性的。 哎，不对，我这个扫码都能看，当时我们那趟去的拍的那个有五虎棍。有太平谷，太平谷好像没拍下来，有这个小车会等等的，就那个彪子尹彪、尹彪那回就看我那个朋友圈，然后还说呢，说这个六郎庄那个会是他们家那块的，他都很熟， 哦， 嗯，所以我就知道他是海淀六郎庄的人。 哎，那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书里的好多地方都有二维码， 对， 扫二维码能够听到节目、 视频或者是音频内容。 哦，我说呢、你说斗蛐蛐也好，包括去妙峰山都能看到视频， 对， 扫二维码也可以， 对对对， 是吗？ 哦，厉害了，厉害了！ 收费吗？ 不收费啊！二维码收费什么 ？VIP 扫二维码，我就认为是收费的。 他以为就得打赏才行呢。 买书了，还是再跟人再收一道钱吗？ 啊，对对， 就是还有关注咱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公号，扫了二维码收钱吗？不收钱。 对，我们是做服务工作的。 我也是，我也是啊。跟您这儿学习这么多年了，一定是。 来，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插一个题外话。队长说了，我昨天在西塘，今天已经到了乌镇，现在呢，等着开灯看夜景。昨天穿短袖都不嫌冷。昨天不说了吗？杭州那一带30度。 嗯。 天哪，说在这边吃了炒螺丝，然后清蒸白水鱼，说特别好。快来吧，说这个温度啊，跟北京差不多啊。 昨天晚上上海下大雨， 还有雹子呢。 嗯， 雹子，嗯。这个这么着吧，过两天我也去一趟，不是说边玩边学吗？ 嗯、 我也去玩一玩， 是是 学学，长长见识，回来给你们汇报一下，好吧？先进本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福多礼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5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三环的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在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还有呢，在莲花池的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及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车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18:32，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开始直播。大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搜索的问题，或者您本身呢就是一位这个玩主哈， 嗯， 比如说 玩家， 哎，玩家啊，喜欢玩什么，或者是说您身边的朋友喜欢玩什么，擅长玩什么，您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呢登录北京时间的 APP 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才子， 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杨元出的这本新书《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其实不光是说书，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内容是书里没有的， 是的， 对吧？我们是由这本书然后来说一说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对对对， 对吧？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是今天的主咖 啊。我是包后样。 哎，另外一位呢是今天的 辅咖 大咖 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另外两位呢就是今天真正的主咖。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这个屋里有六个人。 刚才说话那女的谁、 啊？我、哦、不太清楚。 你婶儿是吧？ 楚涵、哦、啊！来来来，我们继续啊。这个书当中啊，大家都想了解很多的内容啊。比如说刚才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书里头刚才说了这个玩虫的事儿、说了这个唱戏的事儿、然后还说到了这个妙峰山的事儿。 这就是碎石四季的游乐、 其实是四季的事儿、就特别想问问杨元，如果是说在这个季节，一般像老北京人都这个季节去哪玩？ 你像比如说明天、我这书里有一个内容叫宴酒会神仙。 嗯。 啊，对对，明天是正月十九， 今儿是惊蛰 啊，对，这惊蛰是惊蛰，咱们啊说的是阴历啊，阴历，明天是。 你这里头没有二十四节气啊？ 没有。 那我给你个建议， 有 下本书可以说说二十四节气的事 啊。是有人跟我约，有人已经跟我约， 哎、 但是 名儿我都给你想好了 啊， 叫会过 啊。你这个名字好啊， 多好、 啊，这个名字好。 那我写一本书叫会吃， 哎是、 啊， 你写一本书叫会喝。 不不，维哥还是会花 啊、哦，会花，哎，对对对对对对，来说一说明天的事儿、 啊这个。明天宴酒节， 我都不好意思说小胖要写叫什么 啊， 会胖， 哎，不不不不不是会胖，是会长，对吧？ 对， 这个明天是宴酒节，这北京唯一的，就纯是北京人过这个，就是它这么一个活动或者说叫民俗，现在可能不一定有，就是。宴酒为什么叫宴酒啊？当年是丘处机，这天是丘处机的生日，就是咱们知道那个看过《射雕英雄传》一定知道丘处机，长春子嘛，所以他这个当年不是拜谒这个成吉思汗，就让派他到北京建立这个长春宫，后来这个白云观的前身嘛，这就是他道场，所以呢，他的生日一定有大肆纪念活动，但是就因为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个传说故事，是说这个有一老头当年是因为这天有大肆的开庙嘛，大肆的这个祭祀活动，这个什么什么民俗活动，好多人都来这儿做买卖，卖什么呢？卖元宵， 还卖元宵、 啊？对对，这季节还在卖元宵。然后这个有一老头老乞丐跟他要碗元宵，结果呢他就要嘛，他不是这个买，那也就给他了，施舍他，看他可怜之后。结果没想到这老乞丐是这个老神仙，结果呢，就这个什么，这个锅里这汤圆永远都卖不完，就从此这个故事就传出去之后，大家都觉得这天在这能碰见神仙， 好多人去那儿装乞丐， 不光装乞丐，反正到因为后来装乞丐装太多了就不灵了，就 我想去那儿吃汤圆， 就各类 cosplay。各类 cosplay， 然后到那儿玩去呗，反正就是有的人是去那儿化妆玩，有的人去那儿这个想蹭点便宜啊什么的。然后还有看热闹的人也不嫌事儿大，对不对？就是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热闹。然后这个活动呢，就记在了这个清代的笔记里头，包括地方这个风俗志里头。而且呢，后来跟咱们这一项小吃很有关系，就是炒肝。据说过去啊，这也是传说啊，这都不是正史。传说说这个正月十九，这个会完神仙，那时候好多北京城里的这个商铺都没开呢，那去哪儿就去这个，就开这么一家卖炒肝的铺子， 前门 宣武口。然后呢，这个什么吃了炒肝，然后都是会神仙的人嘛，后来这个地方就叫会仙居。 哦， 啊，所以这个吃炒肝，这个会神仙，这个是明天。比如这是北京的一个特殊风俗， 哦， 在书里有吗？ 书里有 啊，哎，这个有意思。现在还能有地儿去吗？ 白云观啊， 对，白云观 是有。你去天津区炒肝，那就你自己的意愿。 那我告诉你啊，白云观正对面， 哎，对，就是天兴居， 哎， 就不是白云观， 就是 对面是那条街， 是白云观出来之后， 那条街的西边， 白云观西边出来之后， 对对对，西口， 哎， 嗯， 就是天兴居炒肝， 嗯 嗯， 难怪呢，哎呀，这是命运使然呢， 是是是， 我去完白云观出来，刚好去年的时候吗？去完庙会， 嗯， 出来之后喝了碗炒肝， 对对对， 嗯， 摸猴了吗？ 我跟你说，说起 你排多几个小时 摸猴，我后来就没摸，你知道吗？ 啊、 实在排不起那队、 啊。 现在白云观都是摸猴的排一队，不摸猴的排一队， 砸钱眼的排一队。 啊、是 是哎，砸钱眼的排一队，不砸钱眼的排一队， 啊、 真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你就看吧，以前还得比如说擦亮了找那猴，现在不用，哪儿亮往哪儿走， 对对对， 肯定是猴。 对 啊，不是猴脑袋就是猴屁股， 对，对 反正肯定是那儿。 也不出一礼拜，准都盘出来了。 是是是是啊。多宝宝好像对我们说的这段 不是他是 有点陌生是吧？ 不是他在白云观摸猴那个排队排出排伤了 啊 啊 嗯，跟那年哈 啊那年前年、嗯、 对前年还专门去摸猴、嗯、啊， 排了俩小时吧， 还不止，我觉得 你初几去的？ 初一还初二？ 初二吧，我记得初二。 我跟你说，不管初几去，只要十五之前，那儿天天排 人。对对对，初二，你是那天来晚了。就跟我们说呀、啊，我们约着吃个饭，玩玩这个益智类的小小游戏。 哦，明白 啊， 明白、 嗯。他说的是那个斗兽棋、嗯、啊， 不是飞行棋，飞行棋 啊。这、啊啊、花花跟你说的议会的那个不太一样 啊、哦，我以为是砍五魁呢。 然后他就去，结果来晚了嘛。 那天、啊、 摸猴 是 吧？ 在摸猴就是排队，就完了以后呢，其实啊，这个在白云观里边啊。猴好几个呢， 对， 哎，你不见得他大伙儿就喜欢那门口的那个、 嗯、 啊，这个其实里边也有，都可以，这不就过节图个高兴嘛， 嗯， 有人也讲这道理，说叫我们要需要过一些有形式感的生活，哎，也是对的，哎，也是对的，嗯， 来看一下这个板砖说了，我老爹才逗呢，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啊，花鸟鱼虫都养，院子里呢有一个大鱼缸，养了一大缸各种肿眼泡的金鱼，平时必须盖上，因为还养鸽子。说鸽子屎呢掉到鱼缸里，鱼就毒死了。结果某天一个不小心盖子没盖好，哎呦完了，鱼都死了。后来呢，鸽子陆续又被黄鼠狼给咬没了。 嗯 啊， 这是有可能的。嗯， 哎呀，这个你们家的生态环境啊，真的是真好。 其实按说过去那生态环境真好，适合这个人的生活。 嗯、 现在生态环境的水泥丛林其实不是太好。 是， 嗯， 是 现在也适合。 咱们现在都是找着那种自然， 哎，对对对， 去寻找自然， 嗯， 不像原来就生活在自然。 所以你知道现在那个农家乐民宿啊， 嗯、 要比酒店贵。 是是是。 今年过年的时候 越来越稀有。 对，今年过年的时候、 嗯， 就是在北京周边的一些民宿， 嗯、 一晚上的价格、 嗯、 比市内的五星级酒店贵了不止翻番哦。 嚯！ 因为特别接地气， 对对对， 而且开门见景， 嗯，而且就你过年你得是这民宿的才更有那个节日气氛， 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啊、 真的，我那天跟小胖闲聊，我就说、 嗯、 还挺羡慕多宝宝的， 嗯， 真的，就是除了咱们直播和他晚上的视频直播以外， 嗯、 他基本上啊不，他还得教课 啊， 除了这些以外，他就去。 是 啊，大江南北， 对 对， 而且去，你想人家种茶的地方，那肯定不会是城市啊， 对， 都是相对海拔比较高啊， 嗯、 相对远离城市的地方， 嗯、 那空气 是 那海拔， 就是注意 膝盖， 老爬山， 真的特别好， 嗯， 真的挺好的。 那肯定如此，好山好水才出好茶嘛， 嗯、是的，是的、 啊，的确如此、 嗯。 我有的时候也能体会一些，哎，就是城市啊所感受不到的这种景色， 嗯， 我也发现陆陆续续的，现在咱们城市人都喜欢往这地儿走， 是， 哎，你说城市再到另一个城市旅游少了， 对， 哎，城市一定要看景色了， 对， 呼吸不一样的空气了，还是另一路了。 够了够了，你今天就说这么多了， 嗯 啊，不要再往下说下去了， 哦， 要不然大家又以为是星期二了。 哎，好嘞好嘞啊， 好多朋友都在说呢，哎，听差了是吗？明天还是他啊，这个就、 啊、 没关系，要明儿那个杨元你也来，元也来， 哦，明天说红茶 啊，是。 对，来这个安菲尔德说了，小学的时候啊，参加学校的自然兴趣小组，哎，这个小组我也参加过，每天6:30就到学校收拾小动物园，里面有荷兰猪、雉鸡，还有一个不知道哪儿弄来的孔雀，印象最深的是有几只鸟，就知道俗名叫做吸了嘴儿，不知道学名叫什么，特聪明，能站我肩膀上跟着我上课去，然后飞出去叼东西回来， 哎，这就是一个，我这书里写着看玩意儿， 他这吸了嘴没准就是那个胶嘴， 就是你比如说把绳或者那钢镚扔出去，他能给你到天上叼回来。 哎呦，我见过，见过、那个。 哎，你书里还有这个 啊？对，我在深海里我见过那个玩那个梧桐，我养过梧桐，可麻烦了，先得落架。 什么东西？ 梧桐鸟， 就那个鸟，俗名， 叫梧桐。 哦，我知道有梧桐树 啊，对对，那也同名吧，差不多， 哦， 啊，但是不是木子边，它是那个鸟子边， 嗯，啊，然后呢？ 然后呢，一个，就算大爷吧，也不算大爷，就是 什么叫就算啊？ 就是 因为他 玩家一个 岁数不是那么大， 叔叔 四五十，你说叫大哥也成， 哎，大哥 啊，然后呢，就冬天石海骑着自行车，挂着一个那个梧桐 一根棍儿， 一根棍儿挑着，人家梧桐。就落在那件儿上，然后出来专门打袋儿叼钱儿，对不对？那周围人都想看，这周围那你不能用人家的，你好意思吗？人那是自己练自己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周围小卖部换的一块钱钢镚儿，换一块钱钢镚儿，哎，那他就给你叼一个，那他就把那个钢镚儿就叼到那个大爷或者那个大哥 手里 大哥手里头了。啊，我觉得啊，玩了一个多小时，我估计那大哥怎么样，二百多是治下了。 啊，叼了不还啊？ 反正他我看见就没还，有还的，对不 对？ 他就是个玩意儿，谁也没觉得他是营业，他就是自己那玩儿，那你看着好玩，他人家不要了，那不就是？ 你说起这，我就想起来，过节的时候，在很多的商场不都有类似这种民俗的表演吗？ 对对对， 我跟家里人去逛SKP， 然后里头其中他拿出了一个至少有两三百平的地方，就是北京老的民俗。 嗯， 其中呢，他弄出一个大的屏幕，就做皮影戏。 嗯， 然后呢，换着演皮影戏，演完了以后变魔术。 嗯， 然后我一想，哎，挺有意思的。好久，因为我也没去庙会，看完皮影戏，皮影戏就是三碗不过岗，看着挺好的。 嗯， 底下全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哎，后面变魔术，近景魔术，挺好的。然后大哥一上去，然后放的还是那个啊那个 RMB 的曲子。 哇， 大哥，好了，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变那个近景魔术。哪位小朋友可以拿100块钱上来呢？好多人都不愿意拿，其中有一小朋友，爸爸快拿100块钱。他爸，好，行，拿。当时大哥就开始变，一张变两张，啪，最后变成两张10块的给小朋友了。小朋友，爸，咱赚了，走吧。当时我想，太可爱了，这个小朋友。 然后你就亲了亲小格格，是吧？ 是。来来来，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在说这个，哎，哪儿去了啊？小满无忧无虑说了，说怎么买书啊？刚才你们说的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王 世 香， 王世香，王老。 书的渠道， 我这个就什么书店呀，网上都有。 嗯， 哦，只要一搜就可以 啊。对，就是应该一搜就都行。因为中华书局出的应该是渠道还 是 比较多。 是， 听着名字就特别的啊， 大气。 对，有朋友说这个碎壳蛋说了，说苏州也有你说的那个亚神仙。 啊，会神仙， 会人，他写的是亚神仙 啊，那可能不太一样 啊， 因为这个确实北京独有的，就是。就装成乞丐，可能各地都有这种传说故事，但缘由可能来源不是太一样。 明白，明白。 对，人说这是苏州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人多特别拥挤的意思 啊。 然后一块儿就去那儿会神仙去 啊。 来，我们先进30秒广告。 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verbuild 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抓紧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然后 会玩儿， 对，其实说到了这本书，我想问问杨元，你自己，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章节？ 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是就是花鸟鱼虫，因为这 是因为你更喜欢吗？ 不是，就是好多最重要的，我觉得好多思考在这里头，因为比如说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传统文化都是什么样的，然后。咱们现在怎么去接受，怎么舍，怎么取，这个我觉得是 有我的这个一个思想，就是传统文化的接受要与时俱进，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费脑子的，而且比较就是不光是从过去那个咱们说文献里头啊，或者口述里头摘出一些这个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采访了杨毅，问了一些跟动物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他这个原因理工类的这个生物学的原因它是什么，它怎么形成这种方式，对不对？然后再从文科的这个文化角度从找到它的渊源，然后相结合。 嗯，哎，不过说到这儿了哈，我真想起来一个，就是我刚结合刚才有位听众的这个微信，我来讲，就是北京人特别爱养金鱼， 对对对， 特别爱养金鱼。然后这种大的小的 就不一样 什么的， 小金鱼是小金鱼，大金鱼是大金鱼才是金鱼，小金鱼是那种就小草金，就这意思，它那个鱼种都不一样， 肿眼泡那个是大金鱼吧？ 就是金鱼，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小金鱼，就是跟小鲫鱼似的那种彩色的， 那是龙须沟给妞子买的 啊，是是是， 对，就因为我好像去一些北京朋友家的时候都发现，哎， 但是这金鱼啊。 包括我姥姥， 嗯， 我插你一句话， 嗯， 我姥姥就是我们到了陕西之后， 嗯， 我姥姥家那院子里啊， 嗯， 我跟你说啊，就是打他们搬进那院子， 嗯， 首先种的石榴树， 嗯，天蓬鱼缸石榴树吗？ 然后呢， 嗯， 哎，就种了一棵香椿树， 嗯， 搭了个葡萄架子， 嗯， 养了一缸鱼， 嗯， 然后里头就是那金鱼， 嗯， 哎，就是那个肿眼泡骨的塞什么的，多难看， 哎，对，你看你说这个就，姐姐这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呀，金鱼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就是病态美，你不告诉他的时候这个审美它是后天形成，你不告诉他的时候就一定不觉得那好看，那都培养的畸形了，那好看什么呀，是不是？但是他文人给他大量附和了很多文化内涵，他就把这个病态美当做一种美，像林黛玉不一定真那么好看那么可人，是吧？包括那个八狗，那你的眼睛凸成那样，那 还有点 勾齿，哈喇子都接不住了，是吧？但是这都是病态美，都是从最这个阶层最高层高的人直线到普及到老百姓那儿去，那是病态美的一种传播。 嗯， 而且这个养金鱼一定是俯视的，这个欣赏角度是俯视的。咱们现在都是玻璃缸养，那个，看热带鱼更好。 仰视的那是海底世界 啊，是是，因为你看你俯视，你要看那热带鱼就是一线儿， 嗯， 就一条线儿。而且那个金鱼过去怎么养，就是在大缸里头， 嗯， 养完了之后呢，隔两三天就往屋里的这鱼盆里头搁两条， 嗯， 来回来去的换，它不能老在屋里在瓷盆里头。 屋里放一个玻璃缸，就玻璃的那个 啊，不放玻璃缸，就是瓷的，因为它俯视。 哦，对，我们家那是瓷的，在院里 啊。那你那个瓷的是还扣盖养，就是经常盖一盖子，不让它少见光。那个瓷的还不好，得最好是瓦的上头能长那胎， 嗯， 让它在一个幽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那着色才好，才鲜艳。你在这屋里养了时间长了，它虽然能活下去，但是慢慢 就 掉色， 就是，身上那个颜色 就没了，是吗？ 对， 对， 我们家那鱼活不到那么长时间，因为还养着猫呢。 啊哈，好，是是是，您家这生态真好，都带食物链的。 自给自足行，嗯，啊， 是是是。 一说到猫，我刚才耳朵边噌噌噌挠什么，我一看多宝宝在那急得直挠那个，你那儿挠什么呢？ 啊，他含蓄的批评我，别老动这话。 你主要是想到了这个金鱼，是说也勾起了你的回忆吗？你们家，哎，你小时候你们家养什么呀？ 我们家不太养东西啊，因为这个我们小时候赶上啊，这北京住房条件比较紧张的时代。啊，你看我们虽然说也住四合院，但是这个住房条件并不太宽裕。 那您家那应该叫大杂院了吧？ 哎，就基本上已经是 东西南北房都是， 多少户了？哎，已经多少户了？是一个很好、很格局的两进的一个典型的南城的四合院。 哎，那你印象最深的，你小时候你们都玩什么呢？ 我们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些是都玩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从杨老师在五点钟开头就提到的 看土鳖打架呀。 你看看过吧， 这那肯定是看过的、啊、是吧，这个还可以逮呀。 啊，是是是， 逮了还可以换钱， 还是土鳖是吗？ 啊，对，可是 卖药铺是吧， 对对、啊、有人收，那会儿还有人收这东西、 嗯、 哈。那你说它跟这个自然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那我爷好养鸟， 嗯， 哎，家里有百灵鸟、 哦、也训练那十三套吗、 啊、那倒没有，反正叫的很好听，这是肯定的、 嗯、 打小我就知道人说这个唱歌像百灵一样的好听， 对对对， 但是有百灵鸟， 是是， 现在这个缺少了一种这种积累，就在于我们跟很多东西脱节了。以前很多的描述它是仿生性质的描述、 嗯、 就跟我们说喝茶听这个做水的声音，开了以后说这个水开什么声音呢，是风入松林的声音。 嗯， 你想吧，这个现在你就很难体会到了，因为我们很少见到成片的松林了，那更难知道风入松林以后刮出来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你看文人用这个来形容水做开了的那个咕噜咕噜的那个声音，那是很有乐趣的，我们也讲很有雅致的。那今天刚才杨老师说到了，说我们生活在了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那就缺少这样的一份闲情逸致。 嗯，来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绘文啊？ 哎，能不能给我35秒的时间、 哦、来来， 也给他35秒的时间考虑一下， 让他沉淀一下。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ell 的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来 啊，我这个要说这个，为什么想写这会玩？因为就自己本身就玩， 嗯， 而且呢，刚才不是说了这一个查阅的这个过程吗？经历个这一个过程，就想把它表达出来，介绍给大家。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现在社会比较需要的， 是， 而特别这种休闲文化。 因为比如说啊，可能从一些相对年轻的朋友那儿说、 嗯， 哎呀，这就是时代的产物， 嗯、 就因为那个时代了，可能啊，电子产品啊等等吧， 嗯、 这些方方面面都很匮乏， 嗯， 所以大家都开始玩这个。 嗯、 那你说的这些我们都不了解， 嗯， 那它的乐趣到底在哪儿？就等等吧。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想、 嗯、 所以我才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因为我体会了那种乐趣，你像这票戏，那我觉得那在舞台上，我觉得最留恋的就是那个舞台上那几分钟的，就我觉得最过瘾的时候。包括这个养鸟鸣虫，你伺候它的时候，然后它就是不好好伺候它，它就不好好伺候你，当它好好伺候你的时候，那种回报感， 成就感 嗯， 哎， 而且呢里头你还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它这个里头还有很多文化的深度的东西，哎，你就觉得成就感更深。 嗯 啊，包括碎石游乐，你就旅游去哪玩，是不是你按季节去哪玩，该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还 就是简单说，这就好比咱们吃东西的时候、 嗯、 你要没人介绍给你啊，吃了也就吃了， 对， 可能一顿饭呢15分钟你就能吃完，但如果跟着一个懂的人，你在那儿边聊边吃、 嗯、 哎，发现简简单单的一碗面能说出一门道来， 是是是， 能引出它的历史文化，你觉得这顿饭吃的有意思。 宫保鸡丁是不是，宫保鸡丁你要就吃了也就吃了，说这四川名菜到头了，那但是呢你要告诉说给他讲那个什么丁宝珍， 嗯， 宫保吗？宫保又是怎么回事？丁宝珍是谁？在牵扯说安德海，从安德海再讲的老佛爷慈禧，从老佛爷慈禧再讲的咸丰皇帝这个慈安慈禧两位这个一后一妃，然后再循序渐进，能扯出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啊嗯，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些你没回答，但是也没关系， 嗯， 因为我不是说嘛，虽然是时代的产物， 嗯， 但是我个人认为更有趣一些。 嗯， 因为就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匮乏， 对， 那你在玩一些的时候是需要门道的， 嗯， 你真的是需要去琢磨的。 因为时代这个越慢的时候，它东西越精细， 是的。 时代越快的时候，快消品就越多， 跟现在不一样、 嗯。 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想都是玩游戏， 嗯，这游戏通了，那我赶紧玩再下一个，对吧？ 然后 啊、 嗯，没深意啊， 对， 然后就全是在天上飞的、嗯、啊，类似这种。然后玩的时候买装备， 对对对、 啊，类似这种，我集团队 啊，对， 他没有什么深意在里头， 嗯、 就显得浮皮潦草， 嗯、 不像过去、 嗯， 过去你真得琢磨， 嗯、 而且过去的那种 比如说你养的金鱼或者你养的鸟，一旦被别人觉得哟养鸟真不错，这毛色、 对对对， 就你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喜悦，不是拿任何的金钱等等这些能换得来的、 而且就是即便现在这时代，就像咱们过去那些好多老经典游戏、现在也有人往这方向玩了。 对，其实现在说啊，就即便是买装备的、人家只要钻进去了、也能玩出乐趣来。 是， 但关键就是我们说到这，你得会玩才行。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一次替杨元谢谢多杰。 哎呦，我也谢谢大家啊，让我很少见在周一跟大家也见个面。 哎呀，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一起开始回顾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盛上市四周年家装盛宴来了，豪宅品质攻心价格，东逸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逸日盛家装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2.5T V6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J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